一行人终于是到了暗黑城，路上又收到的消息比较让人欣慰。毁人不倦并没有直奔传送点，而是朝暗黑城这边玩家摆摊的交易街去了。只要真立刻就去传送镇，会让展楼兰很被动。神之领域这么多主城，想每个传送镇立刻就有人员到位是绝不可能的。 不过好消息也没有让人高兴太久，豪门战队拥有的支持者数量惊人，现在其实是绝对的世界战争时期。交易街这边地方，此时都显得非常的冷清。毁人不倦过来略走了走，很快就准备离开。好在收到这新消息的时候，一行人终于已经抵达暗黑城了。这一路上路火纷争，到处都是。 他们这行人都把工会名头给藏了起来。一展自从宣布成立战队以后，所做的宣传一次比一次群嘲。现在正是群情激昂的时候，搞不好谁的仇恨一走火就溜到他们一展天下身上了。展楼兰可不想他们的一展天下被卷入，即便这纷争是因总冠军而引起的豪门恩怨。 展楼兰却也不想这样找存在感。头顶上没了工会称谓，那看起来就不起眼了。大家都是很忙的，没太多时间留意你一个匆匆过路的是君莫笑还是笑莫君。到了暗黑城门口，有展楼兰早吩咐好的带来装备的人候着。装备都是叶修点着属性要的，展楼兰有就直接出了。 没有就去花钱收。网游里武装几个角色，这点钱展楼兰倒是真没放在眼里。叶修在他眼中又是给予过他们重大帮助的，帮掏这点钱也是心甘情愿。叶修三人也没怎么客气，接过装备，三个角色一换，顿时从造型到属性上都不一样了。 韩炎柔和包子入侵终于都是穿上了完整的职业套，仅次于七大百人副本出品的档次，这游戏中也绝对算得上是翘楚。至于君莫笑，属性是真变了，但造型好好的装备穿得依旧和垃圾似的，也只有他这种万中无一的混搭风了。其他职业再混搭，基本不会太搭过界。 各职业的精通甲类在那儿放着呢，你过界混搭会有很大的甲类精通损失，档次越高的损失越大。但君莫笑的散人玩法没有精通甲类，也就没了这些顾忌。于是这一身上下布置的腰带、皮质的靴子和帽子，下身锁甲、上身重甲，再来一个板甲鞋子，给人一种非常严重的头重脚轻的感觉。 但叶修却是全然不理这些，打开人物面板欣赏了一下属性，很是满意。散人由于没有转职，所以在属性成长上没有任何修正，力量、体力、智力、精神全是三的成长。到达70级时，四周全是210，而所有给予属性点奖励的任务是非常公正的，四种属性获得一样。 都是90点。这四周属性对任何一个职业来说都只是有个孰重孰轻，倒没有哪个说是完全没有用的。所以这些任务任何玩家都肯定会全清的。到了70级，君莫笑裸体四周属性就全是300点，总共1200点的四维属性。 这基本是任何一个角色到达70级都会拥有的，除非是遗漏了某个奖励属性的任务。最终表现在四维上，则是以属性成长的不同有所差异。散人没有任何修正，最终是中分了升级成长时的840点属性，但换其他职业就不一样了。比如战斗法师。 力量和智力是3.5的成长，而体力和精神则是2.5。如此到了70时，四维总数同样是840， 但力量和智力却会是245，体力和精神则是175。这些数据是玩家无法更改的基本属性，这之上就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装备堆砌。此外就是工会选择属性守护后会得到的160点自由属性了。这些如何分配就因人而异了，尤其是像战斗法师这种物理法术两种伤害方式都具备的职业。那么是着重推力量，还是着重推智力，还是两样平均分配，还是有个什么比例？这可是过了十年都还有着争议的问题。尤其是每当有新装备出现时，经常就面临着一次重新的搭配和选择。作为荣耀顶尖的战斗法师一叶知秋，在这方面选择的是力量略多而智力略少的一种偏平衡的搭配方式。作为人气角色，这样的选择自然招来了很多跟风声，但是事实证明，盲目跟风职业选手的搭配实在不是聪明之举，因为普通玩家根本驾驭不了这种职业级别的属性搭配，一来操作水平没那么高，二来装备档次也差得很远。有很多属性搭配那是得达到一定的属性才能发挥出威力的，而没到这种属性的情况下，就算是职业级的操作也无法发挥出这种搭配该有的威力。唐柔和包子两人的操作已经是准职业级别了，但游戏理解还未够，让他们自己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肯定是毫无头绪，所以两人的装备都是叶修直接帮两人给点的。唐柔的寒烟柔最后是一套力量型的属性堆砌方案，这一身装备全部换上后，力量达到870，智力则是540。这种属性放网游圈里已经足够养眼了，但要搁职业圈里却还差着老大一截。一叶知秋1220的力量和1140的智力，两大属性总和是韩烟柔的 1.67 倍，这还没有把体力和精神这两样属性算进去。如果对比整个四维的话，眼下这个在网游中养眼的属性在职业圈里简直连渣都不是。韩烟柔的装备在网游可绝对不算差了，这是仅次于七大副本中出品的装备，再强的也就是野兔 BOSS 那里爆出来的装备，而这样的装备和银装的差距却是如此之大。其实也并不是银装的属性就如此变态，银装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是量身定做，这四个字是银装能比橙装紫装优秀这么多的根本所在，也是靠着这四个字让银装装备下的职业角色堆积出了网游玩家想象不能的恐怖属性。这种恐怖实在很难再用技术之类的条件来弥补，这也是为什么一想到挑战赛里要遇到家世这样的队伍会让魏琛坐立不安了。拿韩烟柔870的力量和540的智力挑战一叶知秋1220的力量和1140的智力，这不是天方夜谭吗？更不要提韩烟柔手中这杆70级的紫武极光战矛和银武雀邪在攻击力上的可怕差距，也更不要提一叶知秋身上的银武除了提供四维还会给他提供很多绝对适合战斗法师的属性了，这样的装备绝对不够看。职业出身的叶修虽然满意他军魔校目前的属性，但却更知道这和职业圈还差得远，他军魔校现在的属性其实连韩烟柔都不如，韩烟柔至少还有甲类专精，还有套装属性，这都是他所不具备的，要想弥补这个差距必须要靠自制装备。银武上做出专精属性来，这是早年苏木秋就和千机伞在同步研究的课题。 千机散的奇思妙想在荣耀里没有出现过第二位，但银装出专精的构思早在4年前就已经在职业圈实现了。君莫笑头重脚轻的古怪模样让众人拼命忍笑，他们却不知叶修此时因为属性正在想着很专业的问题。不过虽然又是换着装备，又是围观，又是想事儿的，一行人赶路却没搁下。了解了一下毁人不倦目前的坐标和暗黑城传送阵的坐标后，叶修果断表示赶得上，而后就立即做出指示。 小唐、包子，你俩去复活点那边，到了给我个消息。 好的。 两人听了转身就去了。这显然是要对毁人不倦进行反复的追杀了呀。一想到这人报了自己还抢走3样材料，斩楼兰顿时对这样的做法感到精神抖擞。其他四人也是，在暗黑神殿那么多人没抓住那家伙太没面子了，现在他们要赢回面子。五人这正给自己打气呢，结果就听到叶修那边说了句， 那各位就再见了，需要情报我再联系你啊，小展。 再见了。五人听了都是一阵恍惚，怎么着大老远跟着一路跑到这儿就再见了呢？ 哎， 展楼兰连忙出声唤着，五人更是已经一起追了上去。 怎么了？ 叶修边让君莫笑跑着边问， 怎么就再见了呀？我们也去啊。 展楼兰说。 你们也去？ 叶修很奇怪， 你不是觉得追杀他比较浪费精力浪费时间吗？ 我…… 展楼兰发现这话真是自己说的，但他妈的自己为什么突然就改主意改想法了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放心吧，有了这身装备他绝对讨不到好，你的仇我帮你报了，如果杀出那3样材料也一定还你。不过我猜他应该不会随身带着那3件东西在身上，可能已经放仓库了，或者你有什么法子可以安排个买家什么的接近他，我估计这材料他终究还是会出手的，到时只要他拿在手上我们再想办法把他抢回来。 聂修说着。 好了好了，不能说了，我得快点，不然接不到了，他的动向记得随时消息给我啊。 叶修说完这句，君莫笑突地加快了节奏，脚踏皮靴，头顶板盔，就这么头重脚轻地把五人给甩开了。 这 五人都是舌头打结，却都已经放慢了速度。 这真够狠的呀。 最后是前方隔海对叶修后半段的设计感慨了一下。